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门徒叫醒的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门徒怕死了。那天晚上门徒和耶稣上船的时候，没有风，没有波浪，但是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也都在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这些经验丰富的农夫现在不知道怎么办，他们的老师耶稣呢，他反而在船尾上平平安安地枕着枕头睡觉，可见他不担心。这样狂风他还在睡觉，但是门徒喊叫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这样耶稣醒了，也就斥责风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结果呢，风就立刻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接着耶稣就对门徒说，你们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门徒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这位耶稣明明是人，这很清楚，他整天教训百姓，他很疲倦，因此需要休息睡觉，他就是人。但是他刚才那样，只要讲一句话，风浪立刻平静了。他明明不仅是人而已，只有创造主上帝，只有他能够那样做。因此门徒大大的惧怕，这位耶稣就是控制大自然的上帝。并且这位上帝刚才责备门徒说，你们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对，他们为什么胆怯？无论耶稣在不在船内，门徒还是天父的儿女。天父照顾飞鸟，照顾百合花，他不会照顾他所疼爱的儿女吗？门徒怎么怀疑耶稣说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其实他们如果真的丧命，真的被淹没的话，他们也还是在天父的手中。上帝的儿女连死都不必害怕。就像旧约圣经的那三位以色列人，沙德拉、弥沙、亚伯尼哥，当尼布甲尼撒王叫他们伏在地上敬拜偶像的时候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大胆地说，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这种信心实在不容易，也很少见。怕死是很自然的，但是上帝就是要我们完全信靠他，相信他就是顾念我们的上帝，因此不必害怕，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风狂暴雨。耶稣的门徒没有这样，他们动摇了，他们怀疑耶稣，喊叫说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责备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自己现在是否像门徒一样？你们是否面对一个困难，让你喊叫说，上帝，你看我丧命了，你怎么不顾念我吗？那么在这里我一定要先说，你向上帝祷告，求他按照他的怜悯帮助你，这是好的，也是应该的。爱我们的天父就是要我们，他也邀请我们这样做。但是怀疑他是不是顾念你的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并且命令上帝如何拯救你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 我们应该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一样，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祷告求他的父帮助他，但是他也完全相信他的父是顾念他的，他也把整个事件都放在天父的手中。他祷告说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那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模范，我们很难做得到。我们反而常常怀疑上帝对我们的顾念，我们也很坚持我们自己的意思，我们很难把事情完全放在上帝的手中，让他照着他的意思来处理。这是我们的罪，怎么办呢？圣经叫我们要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，现在就做吧。好，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你这个罪。接下来呢，除了上帝的赦免之外，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更坚固的信心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现在在这里不会跟你们说你们应该多努力多尽量信靠上帝，这没有用。信心不等于我们的决意，不等于我们的努力。信心不是从我们里面所产生的，信心纯粹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。信心得到坚固，也完全是信使的上帝的工作。上帝如何做呢？他就是借着他大能的话，那个大能的种子，他借着那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做。圣经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上帝的话是带着能力的，上帝借着他的话创造宇宙。耶稣只讲一句话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上帝的话创造并保存了宇宙，上帝的话创造我们的信心，上帝的话也坚固我们的信心。使徒保罗告诉以弗所的长老说，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也能在所有成圣的人中赐基业给你们。所以我现在不要劝你们说要多努力要多信靠神，不是，我要向你们传讲上帝大能的福音，这建立你们的道，这坚固你们信心的道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是否顾念你们？是的，上帝在圣经里面就这样告诉我们，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，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是上帝自己说的，我们也可以信靠他的话，他是信实的，并且呢，上帝不仅是说的而已，他也把他对我们的顾念行出来。他如何做呢？我们虽然按本性都是不配上帝爱的罪人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或者神的顾念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上帝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顾念是这样行出来的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，门徒怀疑耶稣的顾念，还叫说，耶稣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当时耶稣是否顾念他们？是的，他马上解决门徒的困难，他平静了风浪。但是这不算什么，虽然没错，只有上帝能够做这种事情，是蛮伟大的，但是耶稣如果只有这样帮助门徒的话，这不怎么样。其实如果门徒真的丧命了，真的淹死了，然后耶稣叫他们从死里复活，耶稣如果只有这样做而已，这也不怎么样。那么耶稣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你记不记得旧约的先知约拿？ 他是一位不乖的先知，对不对？上帝叫他要到尼尼微城去讲道，但是约拿不要去，他反而上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相反地方逃跑。但是控制大自然的上帝引起了狂风暴雨，船上的水手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是约拿在做什么呢？他反而在下面的船舱睡觉了，沉睡了。约拿，你在干嘛？赶快起来，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约拿说：好，你们把我抬起来，投在海里，海浪就会平静，因为我知道这场大风暴临到你们是为了我的缘故。水手就这样做，把约拿抬起来，投在海里，风马上就平静了。可以说，约拿为了让那些水手在世界上能够多活久一点，他就舍了他的命，被投进海里。耶稣呢，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面，他是否跟约拿一样，叫门徒把他抬起来，投在海里，这样被水淹没了，因此救门徒的命呢？不是。他怎么做呢？耶稣让罗马兵丁把他在十字架上抬起来，在那里耶稣就不是被水淹没了，在那里耶稣是被门徒和我们自己的罪，包括我们常常怀疑上帝的罪，耶稣被我们的罪淹没了。并且耶稣这样做不仅是救了门徒和我们自己世上的生命，这还不是怎么样，耶稣那样做把我们从永恒的丧命、永恒的灭亡、永恒的刑罚在地狱里面救出来，这才怎么样？耶稣给门徒平静风浪是暂时的，暂时帮助他们的。耶稣为门徒和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永远帮助他们和我们的。耶稣给门徒平静风浪是个神迹，也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但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个更大的神迹，并且也更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上帝的儿子，你看，耶稣平静风浪之后，门徒好像还不清楚耶稣是谁，他们说这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，甚至一位外邦人、一个罗马兵丁，甚至他能够清楚承认说，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。我们最清楚看到上帝的大能，就是在十字架上。对我们来说，好像根本不应该是这样子，好像刚好相反，对不对？耶稣平静风浪，好像才清楚显示上帝的大能，但是这反而不够清楚。我们最清楚看到上帝的大能，就是在十字架上。这是因为上帝选择用这卑微、这羞辱、这可怕的方式来拯救、永远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，这是最大的神迹。可惜很多人拒绝这个耶稣的拯救，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，因此他们还是灭亡的。但是耶稣还是为所有的人死了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自己喊叫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意思是说，天父啊，我丧命你不顾吗？对，天父就是不顾念他独生爱子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上帝最大最重要的意思，最重要的旨意，他不顾念他挂在十字架上的儿子，因为他非常 顾念我们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是否顾念你们？是的，你在十字架上就可以看到他多么的顾念你。你们也已经很熟悉那段经文，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上帝顾念你到这个地步，因为他多么的顾念你，他就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反而叫他为你舍他的命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是否正在面对一个困难，一个狂风暴雨的情况，让你真不知道怎么办？你可以，你应该求告上帝，求他帮助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是那位非常顾念你的天父，他的意思总是为你的好处。虽然你也许很难了解，你也许根本不懂他的意思，但是你可以很确定知道一点，他是顾念你的天父，他永远与你同在，你可以放心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门。